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new. 要学的新的东西。We are on lesson 24. 也就是我们现在是上的是第24课。一样的活用的特殊问句，也就是疑问词在前面的这种问句。我们今天是问籍贯以及职业，设定 John 跟 Mary 两个人对话。来，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这两个对话，他到底说什么。 John 先说了 Where are you from, Mary? 玛丽就回答 I'm from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John 就回答 Well, I'm from 南宁广西。 Mary 又说了 What do you do here? John 就回答 I am a computer engineer. What about you? Mary 就说 I teach English for a living. 这个对话设计的是非常实用，也很好学。你看 John 先讲你府上哪儿啊，玛丽。Where are you from, Mary? 这个强调的是 you, 您府上哪儿，是 where are you from? 不要念成 where are you from? 所以这个重读叫做 you 那个地方，声音要提高。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因为有 W-H-E-R-E, 有一个 R, 所以在美式英语要卷舌的 where,在英式英语呢，它不卷舌，叫 where。R 也有个 R, 所以卷舌。在美式英语，在英式英语 are。Where are you from, Mary? 那在美式英语就是 Where are you from, Mary? Mary 就这样说了，我来自于美国纽约州。I'm from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很多人都认为是纽约市。纽约市是纽约州的一部分，是一个城市。所以要讲 I'm from New York, 如果你要讲很清楚 New York City, 大家就不会有搞错。现在讲 from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美国纽约州。先把州写出来，再把国家名字写在后头。I'm from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或是 I'm from California, the United States. 我来自美国加州等等。And you, 那你呢 ？And you 就是那你呢？就等 And where are you from? 那 you 是府上哪儿呢？但为了化简，所以不要再讲那么多，就直接讲 And you。那你呢？这样就讲 ，Well， 这 Well 这是有虚词，相当于咱们中文三个字“这个嘛”，啊，就这样的意思。我是广西南宁人 ，I'm from 南宁，广西。当然，您如果要学这个外国腔 ，I'm from 南宁，广西，那不必。我们就直接我们会讲华语，我们会讲中文，所以我们就直接讲标准的声音。I'm from 南宁，广西。玛丽就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你是做什么的？你在这儿是做什么？就是 What do you do here? What do you do here? 这强调的是 do。第一个 do 呢， 是助动词，本来是中式英语是 You do what here， 你在这儿做什么。 You do 是 do， 那个 do 是动词。那我们讲过了，形成问句的时候就要在主语的前面加 do 或者是 does。 但是 you 呢，这个人称呢，它要跟 do 并用， do you 不能讲 does you， does D-O-E-S 这个 does 要跟 he 或 she 或者是单数的人， does John， does Mary， does he， does she， does it， 那个时候才会用 does。如果玛丽在这边是做什么呀？ What does Mary do here? What does she do here? 这边是 What do you do here? 是 do you 不是 does you， 这个我们都会来做复习的哦。您在这儿是从事哪一行的？ Here 是强调在这里，可能是在南宁，也可能是在北京，他们相遇不加 here 也就无所谓。 What do you do?您是做什么的？你做哪一行为生？靠哪一行为生？这样就回答了他的职业。I am a computer engineer。他说我是呢，电脑工程师。I'm a computer。I am a, 就产生连音。I'm a, 如果是 I am。可以缩写成 I 加一撇再加个 M， I'm a， 或者那个 m 这样念出来， I'm a computer engineer， 是电脑工程师或计算机工程师。 Engineer， 跟着我念一下 Engineer， Engineer。 那你呢就等于 And you， 可是我换了字，我就变成 What about you， 那你呢？What about you? What about? 什么是有关你？那你呢？就是你又怎么样呢？也就得 and you? 那你是又是干哪一行的呢？这个 what about you 在这边就得 what do you do? 你是做哪一行的？ What do you do? 但为了避免重复就用 what about you? 或者是 and you? 这样说 and you? What about you? 那你呢？玛丽这样说了，她不见得用 I'm an English teacher， 她直接用动词 I teach English for a living， 我教英语，我教英语为生， for 是为了， a living 就是生活，为了生存，所以我靠教书为生，教英语为生叫 for a living。 I teach EnglishFor a living， 但 for a living 你可以不必用，你讲 I teach English 或是 I'm an English teacher， I am an， 因为 English 是 at 元音开头，所以要用 an 这个冠词， I'm an English teacher， 或者直接说 I teach English for a living。 这个 for a living 也可以跟 What do you do一起连用。哎，你是干哪一行为生的？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I teach English for a living. For a living 是非常管用的。您是靠什么为生的？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我啊，是靠扫地啊，清洁工啊为生的。那就是就可以说 I do the cleaning for a living， do the cleaning， do 就是做事的做， the 要加个定冠词， the cleaning 是 C-L-E-A-N-I-N-G， clean 加个 ing 变成动名词，形成 the cleaning 作为 do 之后的宾语。 I do the cleaning for a living。 在外国人呢，他们没有所谓工作的贵贱之分，只要能用工作都了不起，所以通常呢十五六岁的这些学生们，家境再怎么有钱，他们通常都在外头都会打工，训练这个自立的这种习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要不然呢，就是不做事，然后呢，